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7集，五大核心成员。闻言，程温如低了低头，看了一眼文件袋，他双手环胸，挑眉：“ 哪儿见到的？” 语气显得不太相信。这是云光财团发放的文件袋，今天云光财团的投标，大大小小企业去了不少。云光财团第一次涉及到电子产品生意，然而没有人会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崩。logo 也是云光财团注册没有多久的，并没有在市场上发行。楼上有脚步声，程俊正顺着楼梯慢条斯理地往下走。程木余光瞥到，吓得一个机灵，立马闭嘴，不再说一句话，也不想再皮，而是抱着花盆往楼上走，去找秦冉。速度很快，如同一阵风。程金一愣，这速度不太正常。 找我干嘛？ 程俊坐到沙发上，低头理自己睡衣的袖子，靠着沙发背，语气又散又慢。程温如的目光还在程木的后背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听到程俊的话，他收回目光，伸手把桌子上的文件夹扔给程俊。 你看看。 程俊接过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文件袋上的 logo， 他挑了挑眉。 你今天去投标了？ 这都知道啊。 程温如啧了一声。不过程俊的消息向来比他多，他也没有太纠结。 确实是，毕竟一块肥肉多少人盯着呢。 云光财团毕竟是亚洲的这一方的大佬，在经济命脉上能跟他抗衡的只有另外的四位。这是第一次入驻京城，别说程温如等人，就连京城的几方势力都希望云光财团能够成功入驻，毕竟能够带动京城经济的增长啊。有这个机会，程温如不想放过。 我之前不太涉及这方面，听说是云光财团核心的一个大佬参与的智能系统，主要是人工智能跟手机吧。 程温如手撑在桌子上询问程俊。 分析分析，我机会大不大？ 零。 程俊随手翻了几页，就把文件放回去，毫不客气地开口。 我也觉得机会不大。 程温如倒也不恼怒，他微微眯眼。 不过云光财团这次的动静有些大呀。 手机 IT 市场会迎来巨大的转变，毕竟他的公司也才兴起，要钱也比不过京城的那些家族，要技术没技术，也不是专门从事电子产品的，这一方面还不如一个专门从事 IT 行业的小集团呢，除非天上掉馅饼。 云光有很大动静。 一直坐在沙发上的程金等两人说完了，才看向程温如。 肯定。 程温如的腿微微地搭着，说得确定。 据我确定，好像是 IT 界的大佬。 今天去招标的时候，大部分 IT 企业都在讨论那几个核心人物。他不关注 IT 界，但也从那行人的热情中感觉到那几个大佬的不简单。程金点头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没有再说话。半晌后，程温如有些意兴阑珊的想要去找秦冉。 冉冉还在楼上练琴吗？ 没，在忙其他事。 程俊对程温如就没有什么表情，语气也是随意而敷衍。 那好吧。 程温如遗憾地看了眼楼上，开口道： 我就不打扰他了。 楼上，秦冉把程木搬进来的花草放在窗台上，然后登录电脑上的账号，随手按了几个键，就转到了视频页面。虽然是晚上，但对方接的依旧很快。视频里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，他应该是在书房中，正捧着茶杯好整以暇地看他。 大佬，我排到队了。 秦冉伸手把桌子边的购物袋拿过来，闻言笑道： 没错，对面正是常宁。 你认真的？ 常宁坐直，被秦冉晾了两个月，他已经佛了。秦冉翻了翻小袋子，把里面的黑色手机拿出来，头也没抬。我会跟你开玩笑。 行。 常宁手撑着桌子站起来。 说吧，明天哪里见？我定时间地点，还是你定时间地点？ 不用。秦冉按了开机键，等他自己加载系统，这才抬头看常宁。我明天直接去总部大楼，顺便查点资料。 怎么都行。 常宁也无所谓是不是顺带看他了，排到队就好。就跟你说一声。秦冉余光看着手机，上面的系统已经显示加载完成了，不紧不慢地说道。先挂。他伸手挂断了视频，这才看向新的黑色手机。这是他在 M 州回来前给云光财团的一个策划方案，内容有些复杂。云光财团用了两个月才做出来的概念机，很薄的一层，拿在手里几乎没有手感。秦冉又拿出了纸袋里的一张纸，里面是一张 A4 纸，完全的白纸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，大概内容就是这款手机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罂粟花的 logo。如果真要有个名字，那就是 Poppy， 并且云光财团要发展一条罂粟花 logo 的线，除了手机，之后还有 EA 系列的机器人。只是机器人成本大，技术繁杂，云光财团并没有公共售出，还在研发阶段。最新抛出来的是手机。秦冉笑了笑，他把纸折起来，随手放到抽屉，然后试用新款手机。 请进行瞳孔认证。 依旧是很机械的虚拟音。秦冉认证，然后连了网，随手打开一个网页，两只手随手一滑，网页如同铺开了一层信息网，在他面前投下了一层虚拟投影，主题色调是蓝色的。打开的网页也是云光财团的智能信息网面。秦冉靠在椅背上，手支着下巴看着虚拟投影，然后想了想，拿出背包里的黑色厚重手机扔到桌子上。看看你弟弟。黑色的手机没有亮，只是嗡嗡地响了两声，像是在抗议。秦冉瞥了一眼也不管他，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就拿着睡衣去浴室洗澡。他关上了浴室的门，两分钟之后，黑色的手机亮了一下。与此同时，常宁家，他住在市中心，买下了最高的一层楼。这个点站在落地窗边，能够看到城市的繁华喧嚣。不过他这个时候显然是没有兴趣。他出了书房，倒了一杯冷水，喝了一口，才坐到沙发上冷静一下。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他又给秦冉发了一条信息。 可以告诉其他人吗？ 他说的其他人自然是129的核心创始人，没有几个人。他跟何晨早就知道秦冉，但没有告诉那些人，毕竟秦冉年纪实在太小。没一会儿就得到了秦冉的一个字回答。秦冉说行。常宁立马切换社交账号，点进去一个企鹅群。 明天孤狼来总部，有谁在附近？ 老大，你没说错名字？孤狼？我的妈，震惊点 JPG。 不能怪扎龙震惊啊，129最出名的就是元老五人，其中孤狼更以没有任何败绩的业务成功登到神坛最顶端的。很简单，上次连国际刑警马修都要点名找孤狼接单，就能看出来他们之间的次序排位。当然最直接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只有孤狼是黑客，其他四个人都私底下见过面的，互相很熟，而孤狼除了接单，别说露面了，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。这会儿突然说要去129俱乐部，扎龙觉得信息量爆炸呀。 再刷屏禁言， 我在外地跟个采访节目，明天下午能回。 孤狼？我兄弟他在京城，他竟然也没说一声。我在边境，他真的要来吗？ 我也不在京城，不过可以晚上赶过来。不说了，我去开车。 扎龙说着就下了线，另一边的巨鳄有些难受。 129好热闹，我也想去见我兄弟。 几个元老都知道，3年前巨鳄在边境进行一场恐怖交易，差点被马修抓到。要不是孤狼，长宁跟巨鳄的手下可能要去国际监狱救他了。从此，孤狼就是巨鳄单方面的大兄弟。 你别来了，你一来，几个大佬肯定知道，到时候动静太大。你自己做什么生意的，你心里没点数？还想要孤狼救你一命？微笑点 JPG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